多少深情的呼噜声，对你倾诉着心中的爱慕。

下面请欣赏吕继红带出的《音翔》，杨澜演唱的《疯狂世界》，钱曼华带出的《海鸥飞来了》。 和圣洁的心灵。 心地开。你们太痛快，太痛快呀，太痛快。鸟儿为什么唱？花儿为什么开？ 飞来了，来了，来。

欢。塞的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的玛利亚。像玫瑰花， 心儿放中央。